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又另外由天堂去翻地獄？咦，OK 喎。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呢？ 我會發脹喎，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係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喎，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咁啊圍翻。係。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佢哋咪舉藥嚟啊？ 舉藥。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麵咧，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麵。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搓，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係唔可以快淋啲嘅，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 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 啦， 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掂。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個，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 是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們的囉囉囉囉的 hold him 那個呢贏多囉 是啊贏多囉 現在呢就唱回高德那隻囉囉面 感知 包就吃完囉 囉的咩 我們要買了五樣東西中服的呢是有四樣東 西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婚 卡妹 759阿信屋特約有食不食 Hello, this game.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谦夏萨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翻返嚟第二节嘅蓝天雪地啊，继续有我啦，阿谦啦，有阿 Kit 啦，有 Wilson 啦，同埋夏萨特嘅。我哋补充翻头先上一节一个小资料先。 咦，我真系发觉人脑啊冇乜用啊，脑都唔记得个名啊。 你其实系咪打开篮网队啊？ 所以佢好唔開心頭先。 其實我哋頭先想講嗰、那個 係想講阿 AJ Avery Johnson， 係艾菲利莊信嘅嗰個教練，即係其中一個人選啊，等待網隊啊，傑特俾人炒嗰、那個。 大家就原諒我今個禮拜一忙啲咧，個腦發覺弱咗好多陰功。因為下個禮拜做節目之前，我會告假噶啦，休息翻休息翻一日，我再整理啲資料先再上嚟。資料有啊，撳嚟撳去揾唔翻個名出嚟。唔好意思啊， 究竟係部老慢定係你？你個老慢咧？ 我老慢，我承認我開始慢咯，好明顯我就係阿 Paul Pierce 啊，同埋 Kevin 嘅咧， 所以要休息一陣啊嘛。 唔係姜越老越。 頭先第一節我嗰、那個可能個表現都有仲有啲分數啊，但而家第二節我就唔講嘢噶啦，開始係阿實特你接，跟住 我接啦，我接跟住有傳播啫。 我預告下啦，我哋呢一節咧就即係仲有一兩即係幾隊球隊啦，同大家傾下啦，又講下我哋嘅睇法啦，然後咧我哋有呢個花生時間啦，就有 係啦係啦，大家好中意嘅花生。 好鍾意嘅花生時間啦咁我哋就喂我想啊想講下呢一隊波因為呢隊波呢我覺得我哋上個禮拜冇講如果今個禮拜唔講呢咁我哋前個禮拜又停咗一集唔知三個禮拜冇講咁啲球迷呢就可能會好唔好 講啦咁 嗰隊就係、是、即係我就覺得唔好想講但係好多人又好想我哋講嘅嗰隊波囉咁 即係邊隊呢 唉咪就係湖人囉即係湖人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佢咩成績你都覺得係要講下佢嘅。 唔係喎今日贏波喎。 終於啊 咁又未到即係終於嘅我實講。佢今日贏呢個灰熊。 哇咁啊又唔差喎贏灰熊就即係灰熊都唔易打㗎喎。咁啊對於 sorry 我打錯咗係贏呢個金州勇士。 金州勇士。 係、 哦、啊。咁、啊、都唔差勇士都係唔差嘅球隊。咁啊我覺得有樣嘢值得開心嘅就阿高比呢就話差唔多有咗意夾返出嚟。 疑似復出。 都唔係疑似啊今個禮拜頭呢就見佢就已經話出嚟啦就有參與呢個練習嘅。 咁 啊一嚟練習呢已經好多新聞啦比利布林去報道嘅已經係。咁啊 究竟係咪佢嚟緊會遲兩場出嚟打波啊，定係點樣呢？咁啊，問阿迪歐東尼咧就話，教練就話，Kobe 其實佢係啊。七七八八噶啦，佢預備翻嚟噶啦。佢幾時一預備好，我就俾佢翻嚟啊。當然係咁，但係一定要佢咧，就真係要完全康復先啦。我哋唔係就唔會俾佢翻嚟住嘅咁樣。 以 Kobe 嘅性格同埋喺呢個湖人隊嘅話事能力，佢就未好翻曬，都好似猛虎要出閘咁啊，拉都拉佢唔住噶嘛。 係啦，咁即係呢個係大家即係幾擔心嘅問題。 重要一樣嘢就係你望下佢而家個勝率，即係個排名係比較低噶嘛，即係喺前八以外噶嘛。即係你 Kobe， 即係以佢嘅鬥心 ，Kobe 咧，我細個就唔中意，但係越大咧，我堅係覺得呢個球員係值得尊重。 老爺嚟堅啊！ 佢嘅鬥心同埋個承擔啊！即係我係幾時到開始對呢個球員改觀嘅，即係勁啊！即係梗係知佢勁啦。咁但係中唔中意係講主觀嘅嘛。我幾時開始對佢由負面嘅即係喜好嘅感受，去到話啊，其實呢個球員都值得尊重佢。就係、是、有一段時間係要調整㗎嘛，即係湖人嘅成績係唔好㗎嘛。O'Neal 走咗之後，係咪嗰段時間？ 都係叫係啦，即係你始終冇咗個大將喺度。 係啦，咁但係你見到呢條友仔啊，佢係肯咩？孭起身，即係成績唔好唔緊要，我哋孭起佢，就唔好似有啲球星咁咧，喂唔掂啊，我走啦，我即係過檔去隔離嚇、啊，即係風山水起嗰度砌夠個冠軍出嚟，即係嗰啲立邦 X 嗰啲咧，即 係你唔好理砌得到啊， 即係、我自己嗰個恩人就係嗰間屋啊漏下水嘛，真係唔好啦，黐人哋隔離飯食嚇、啊，又香又甜嚇，攞、下戒指咁啊仲開心，嗰啲無情無義嗰啲咧， 我 想有好多噶嘛。 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咧，你有冇轉過工啊？ 哦，咁啊唔同啊！我呢啲咧，我就從來都唔屬於一間公司嘅。 佢唔理人屋頂添啊，佢就係你自己飯碗啊！ 你連孭起一間公司嘅機會，你都唔肯俾自己咯。 即係嗰樣嘢係相對嘅啫，即係相對 Kobe， 即係唔好講我又唔係 NBA 球星係咪？ 我覺得係球員就還球員，始終對你面對嗰、那個尤其是即係有地區性呢樣嘢咧， 同埋收入唔係你嘅最大嘅負擔。一般打工仔佢冇得揀啊嘛，大佬我阿媽要醫藥費，我細佬要書簿費，有工梗係轉㗎啦。 佢轉咗去呢個熱火咧，佢都要減薪嘅，佢唔係冇付出嘅。如果佢譬如話，我又收翻呢個人工，但係我攞到冠軍，我轉過去嘅，我拍啲勁嘅 superstar 一齊嘅，喂，咁唔同喎、呢一樣嘢。但係我覺得都係 即係 上一季，上一季都係咁講啦。我覺得佢嘅即係公關手段做得好差咯。 我哋上年都討論過㗎啦，好多球迷都討論過，我哋就唔好嘥唇舌喺呢度啦。我其實都係想講， 你兜個圈都可以踩到佢。 其實講咗好多咯， 大佬就介意踩佢。嗱，就咁翻翻去 Kobe 度啦。我覺得 Kobe 咧，佢咁樣無啦啦放風聲話出嚟咧，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因為咧裡面有人就嚟頂唔順啦，即係呢個軍隊裡面有人就嚟頂唔順，嗰個就係 Steve Nash。最近 佢已經頂唔住啦， 有傳話 Nash 咧 就算係 Kobe 出到嚟 心灰意冷啦，加上呢個傷患又辛苦咧，就話想退休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就 Kobe 咧就喺呢個時候即係放風出嚟就 撐一撐，仲有軍心 出翻嚟㗎啦，頂住。 仲有一樣嘢個商業價值嘅問題啦，因為接近就嚟 Christmas 啦，咁樣就 Christmas 嘅時候，梗係有啲新嘅 佢廣告商後面都孭好多 嘅波鞋啊，咁樣喂你匿埋咗嘅話，咁呢對波鞋嘅話就 電視見 紀念你傷咗啊，唔通咁樣 電視見啦、 哦，我記得啦，呢件就係佢傷咗嘅鏈啊，係 啦，即係佢哋雖然有出呢個聖誕版，但係佢冇著過嘅， 原因係佢傷咗， 咪咯， 咁啊就係啦，即係好多原因啦，咁啊 輸埋嘅咁樣幾有紀念價值。 有關於佢出嚟咧，咁其實大家我諗周圍嘅人都好支持嘅，其中一個咧就問過 Iverson。Iverson 就喺某一個即係場合嗰度啦，就問：啊，你對於阿高比復出你有咩點睇啊 ？Iverson， 我又原來佢都幾撐啊 Kobe 嘅，佢話：啊 ，Kobe 出嚟嘅時候，如果佢係要坐輪椅，佢一定係世界上最勁嗰個坐輪椅嘅球員。如果佢係一個籃球員，佢一定係最勁嗰個籃球員。呢、這個對白係咪有啲熟呢？咁但係其實咧，但係佢真係咁樣講，佢即係話，如果佢哇坐輪椅，佢一定係最勁嗰個嚟嘅。 即係鼓勵佢參加殘奧。 但係即係佢話佢出得嚟咧，佢一定 ready 好。咁佢同埋佢有好大信心。佢話Kobe 出嚟咧，佢唔即係大家都會驚喂 Kobe 出嚟傷完，世界會唔會已經唔係 Kobe 咧？咁Iverson 就後面好撐佢咯。咁而球隊就當然啦，就一定撐啦，就覺得只不過。 驚就驚阿迪安東尼辣唔住阿 Kobe， 即係喂你出嚟 明明隻腳未掂嘅， 因為太狠啊嘛。佢嚇，尤其是應該咧開始你唔好打，喂一打打三四十分鐘啊，一陣又即係，但係 Kobe 個人係比較即係可以話佢好勝，又或者佢對追求 比較強， 係啊鬥心比較強啊。咁佢喂見到隊波咁樣，佢要挺身而出，佢會出嚟嘅。佢喂明知有人打，喂廿分鐘好啦，喂我不如俾我打多一陣啦，可能隊波有機會贏喎，點點點。其實大家好驚呢樣嘢，所以呢佢出唔出返嚟呢，或者出嚟嘅時候我唔擔心佢狀態，而係擔心佢嗰個會唔會佢個心理呀調節唔到而影響到佢之後嗰個傷勢呢。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令人憂慮嘅問題囉，呢個會係。 不過點都好啦， Kobe 就即係我頭先所講，即係 promo 做得好嘛，焦點所在嚟呢啲球隊，即係成個球隊。佢出返嚟第一件事，我哋上集講過 票房嘅一定冇問題㗎。 係啦，即係坐唔滿嗰啲位即刻坐返滿先啦。 出咗塞返啲啊大佬。 即係成績講 埋 好望返丁先，望返財先啦咁啊。咁啊即係睇下佢幾時出嚟啦。咁我覺得真係嘅，尤其是今年你見到即係湖人嗰個陣容都冇乜誠意㗎嘛。今年嘅祖军嘅阵容， 但系我 旧年嘅祖军好有诚意啊，都冇，你都见到个成绩系点啦。今年冇乜诚意嘅，咁咪等下咯，咁咯。 唔系我今朝早，我今 好悲观下个，即系旧年就有期待有失望，不如今年冇期待冇失望啦。 咁 系啦，即系攞得嘅崩啦死嘅。唔系我今朝早有睇嗰场波嘅，其实我觉得。佢班球員咧，雖則為老實講係即係名不經傳或者二三線球員，但我覺得佢哋打得有黑嘅喎。同埋阿卡蘇咧，我覺得佢今年咧，佢亦都係即係阿 Kobe 喺度，佢做咗一個叫領軍嘅係啦嘅位置。咁同埋我覺得 做咗療化 係啦。咁而家嘅成績老實講，我覺得啊，純粹以呢班球員嚟講咧，唔係話去到咁難睇六。胜七负， 梗难睇啦！根据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嘅定律，靓唔靓女呢啲嘢就相对嘅啫。秋香，普通货啫，睇埋隔篱嗰啲先啦。秋香，哇！你睇埋嗰三个，你知咩事？喂，有对布鲁克林喺隔篱看，对一对，哇！你湖人简直唔错啦，咁样嘅球员， 好似今日咁样啊，对金州勇士佢赢咧，佢即系点样讲啊？佢唔系。真係有黑嗰種贏㗎嘛，大佬人哋金州勇士嘅你睇下幾多支炮咁樣先，唔同㗎喎，係咪先？ 所以 咪期待嘅期待，我相信高比出嚟之後呢個成績一定係會變 好。但我亦都有一個有憂心就係而家其實呢對波呢我覺得開始有一個 chemistry 走出嚟，即係但係 Kobe 一走出嚟呢就冇咗 chemistry 㗎啦，就會 應該咁樣講啦，個 chemistry 係因為你佢有得依賴囉，即係如果佢冇得依賴嘅時候，喂，再唔打好啲，表現下自己嘅話，第日嘅 Kobe 一走咗，我哋年紀大 咗。我認同嗰種依賴就係話有一段時間都係嘅，即係舊年咁砌個豪華陣容出嚟咧，即係但係隊波又夾唔到啊嘛，咁啊索性交個波俾 Kobe 咯。即係 Kobe 話其實我唔係想射咁多啊，佢講嗰樣嘢就係話，但係問題啲人根本自己唔敢做嘢啊，就將個波交曬俾我。咁但係嗱。我就會覺得樂觀啲嘅，即係舊年我踩到湖人一動都冇㗎嘛，因為嗰班人全部都大牌球星，變咗好多嘢佢哋唔敢做㗎，又喺隊波有問題嘅時候呢拱晒嘅責任落阿 Kobe 度。咁但係呢隊波呢佢哋雖然係細眉細眼，我都相信如果 Kobe 出咗嚟之後佢哋會依賴 Kobe 多咗嘅，但嗰種依賴呢我覺得係一種良性依賴，就唔會係舊年嗰種話後活又好邊個都好，唔好搞咁多嘢啦，我真係唔知點夾啊大佬，你叫我打三個戰術好啊，定係打迪安東尼嗰、那個咩好呢，我唔識打啊，俾個波 Kobe 啊，舊年有啲咁嘅情況嘅，今年我覺得如果 Kobe 出嚟呢就唔會係呢樣嘢，相反我覺得呢以 Kobe 而家嘅籃球嘅即係佢嘅即係進化到嘅層次啊！即係唔同安東尼嗰啲淨識攞分嗰啲咧，我相信佢係會配合到班小朋友，係啊，而班小朋友一定係聽佢話嘅，因為呢班名不見經傳噶嘛，呢班年齡就唔知啦，但係名氣一定係弱嘅，咁我相信會有一個好嘅化學作用嘅，我相信。 我諗要睇教練啦，睇下阿迪安東尼搞唔搞得掂啦。老實 都係嘅， 佢出場嘅時間真係唔可以好似之上一季咁樣， 三十幾、四十分鐘， 根本係用盡佢嘅舊年係臨尾，你好似睇到佢一定要傷咁樣嘅。 咪睇下幾時斷咯，塌咁咯。 因為即係冇嘅，你好似香咁啫嘛，你係咁燒佢一定會 條橡筋啊，掹都 係。係啊，橡筋咁樣掹實斷噶嘛。 咁啊，我期望佢出嚟，但係就睇下佢。 我估啦，而家估佢十二月會出嚟，十二月 係 係啦，十二月出嚟。 咁啊，到時再睇下啦。咁啊，另外有一隊我又想講噶，啊，今日對啲弱隊咧特別有喜好，即係我呢啲咧由細到大考得唔係叻嗰啲咧，係咪應該話越考越唔叻嗰啲咧，就好中意望住邊個包尾 啊？有哥哥抱。 唔係，嗱，布魯克林咧就尾二啫，仲有一隊墊底嘅，嗰隊咧就係密爾沃基公鹿啦。咁咧其實嗱，公鹿呢樣嘢咧，我今日睇完嗱波啊冇睇噶啦。讲真， 我都有睇嗰场 啊，你有睇啊？啊，真你可以讲下，我只有个感慨啫。旧年咧，佢哋打呢、這个啊，即系佢哋两支炮喺后面咧就几好嘅，夹得就系、是、阿、啊、蒙大利斯同埋阿 B Genius 啊，赞宁斯 走晒啦， 系啦，咁啊，攞个第八，咁啊四比零俾热火游轮，其实都非战之罪，其实非战之罪嘅，你知道呢只鹿咁嘅人马入到嚟第八交到功课嘅，咁但系个管理层就觉得喂。第八即係冇得玩落去㗎喇，呢個組合玩到最盡都係攞第八㗎喎，咁洗牌啦咁啊， 又另外爭標啊， 洗完出嚟而家攞包尾㗎，即係我就好感慨一樣嘢，就係話有時做老細嘅，即係我唔知有冇老細聽我哋嘅節目，有時做老細嘅係咪下下要即係一定要向前行，原地踏步都唔得嘅，喂有時向唔向前行你要睇時勢㗎嘛，唔係話一原地踏步，喂原地踏步都好叻㗎喎，去年入到季後賽。唔係對對入到季後賽噶嘛？如果今年又係緊緊八唔係一個差嘅成績嚟噶嘛？ 即係代翻入老細嗰個心理質，即係心理個關口咧，就係話：喂，我出咗人工俾你，我要嘅唔係你嘅80%，唔係你嘅90%，係101%。 要玩命，老細就要玩命。 呢啲就係老細嘅 fault 啦。我即係用員工嘅 fault 諗啦。 你如果譬如話你今、即係你今次。攞到即係攞到全場，譬如話攞到80分，咁你下次嘅我要求你去到90分，咁樣不斷累增噶嘛。 呢、這個就係老細同員工永遠嘅矛盾嚟，老細員工就會諗啦、啊，喂老細啊老細，其實咧我呢一場攞到80分咧，我已經係谷爆咗120%，即係都 已經爆先，再加要高到超西咁樣咧，先打到噶。 即係我個人啊，本身超西，我變埋超西，我先至攞到80分，攞個第八名翻嚟俾你嘅啫。 你個樣真係好超西啊！繼續啦， 爆計嘅再咁谷 就係啦，即係啊！你而家嗱，你老细，你洗牌啊，洗牌啊，唔要啲功臣啦、啊， 睇佢炒边个啦。 依家包艇啊，真系点搞咧？喂，咁我想问下 Wilson 啦，你睇嗰场波，你有啲咩见解咧？ 我见解系今日其实佢嘅人脚，咁今日其实阿卡朗布拿咧系创咗几乎到佢个 career high， 不过佢自己创咗 season high 啦，38分。争啲赢噶啦。其实我今日系捧差六人，所以睇场波嘅。 系 啊，咁啊，所以你问。对波其实老想人脚真係好普通㗎，真係好普通㗎咋。 其实都有嗱，有卡朗布拿，有 OJ 美奥，有 Gary New， 啊有啊。 因为嗰几个球员老实讲年纪唔係大，但係唔知点解呢你感觉佢哋唔係喺个巅峰状态啦。我觉得其实佢呢几个球员应该当打㗎。即係你话佢喂洗牌成，我谂佢搵得呢两个人为是卡朗布拿。同埋阿 OJ Mayo，OJ Mayo， 其實我諗佢有期望噶，咁但係你睇下，尤其是阿 OJ Mayo 咧，我覺得係失望嘅佢嘅表現。喂，有時佢幾分一場嚇、啊，或者咧佢哋嘅尤其是防守方面咧，我今日其實76，我想講埋76啦，76人咧我今日專登去睇一睇啦，就係、是、因為佢哋得分冇問題啊，而係我覺得個防守唔夠話好投入，或者佢哋做嘅嘢唔係好夠啊。我同樣地咪喐機一樣嘅咋，我你話叫佢得分，可能你都係靠呢班人 OK 嘅，你要兩個主力去得分。 會唔會係教練嘅問題咧？咁 有前冇後啊嘛。 真係我覺得，如果你話你谷到好勁啦，喂，好似火箭嗰啲，真係有前冇後啦。每場去得分攞第一嘅，咁你話但係失分又係差唔多排最尾嘅，即係最渣嘅。咁但係佢哋唔係啊嘛，我覺得就係佢哋諗得。太大啦，佢哋真係要其實要做好自己嘅本分。我覺得而家呢啲譬如76人咁今日嗰啲，我覺得佢哋首先喺個防守咧做翻注重啲嘅功夫先啦。係啊，佢哋喺防守做得唔好咧，尤其是你個進攻你唔係真係話泛泛掂，又或者係好穩定嘅個射手每場同你話二三十分交俾我啦，拍我心口。咁我覺得 究竟佢，我諗教練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啦。教練咁，但係我當然我睇過一場半場，我講唔出究竟喂個教練究竟係喺邊度有問題啊，或者點樣？的而且確，我就係覺得佢哋呢兩隊波今日睇嘅咧，唔會有一個好特別嘅 form 打咗出嚟啦。其實 NBA 好多隊都冇㗎，熱火尤其㗎，係咁樣冇一隊 form 咧，你未睇得出啫。 咁啊，冇一 乜 好啊，我肯定咯。阿 下次問我啊嘛，幫我解碼。 我想你話俾我聽。咁啊， 你要問阿 Kit 啊，真係。 哇！啱啱呢兩一腳抽埋啫，我俾人兩腳抽翻轉頭添。阿軒，你幫下手啊，大佬啊，做下睇睇嘢咁樣。 你知唔知就嚟一陣係咩環節啦？花生环节嘛，呢时候我梗系冇花生啦。 唉，咁啊，咁冇啊。 婆婆细佢最叻，送埋一边， 揸油摊就去 嗰啲。啊，花生几好食噶。 咁我觉得，如果佢哋用呢个阵型咧，其实唔应该喺另外争标度嘅。同埋喺東岸，你東岸老實講，你睇下，你睇過啲咁嘅得勝率， 即係你都喺輔導班嗰邊啊！你仲要考包咩？ 要請定輔導，即係輔導。 唔係，即係你稍微上下力個排名咁衰啦， 好下集咯。 同埋唔係話俾人炒嗰啲嘢，今日嗰場就打 OT 係咁啊，先輸嘅，咁所以。我唔覺得佢哋係曳到要而家咁嘅成績咯，尤其是喺東岸，我都係東岸你冇理由咁樣加老 闆。只要你唔係衰到一撇屎咁啊，一撇屎啊，一屎咁樣咧，即係其實係應該可以回升翻啲得勝率嘅。 即係票數。 我覺得 大佬你東岸真係，喂你望下第八名嗰個都係36.幾啫。 我就係咁講啦，今場嘅譬如話76人對呢個公鹿咁樣啦，即係。唔係失好多分囉，8分咋嘛，咁你好過南網隊30分啦，係咪 即係輸得咁金嘛。 即係係囉，即係個問題你係顯然易見囉，係囉。 咁其實我覺得東岸今年呢我自己覺得幾刺激㗎。即係唔計布魯克林下一紮冇乜希望嘅球隊好似有啲希望咁啊。你明唔明嘅意思啊，一紮好弱嘅球隊照計應該冇乜希望。但因為太多人太弱啦。佢哋有機會爭頭八名，甚至上到第七、第六名都得。 講嗰樣嘢咯，喂，有啲西岸就有啲精英班， 係啊，精英班咧就讀到 拍街 咧都驚， 都 係留班， 都係可能考第十嘅咁樣。但係你而家喺呢邊，求其可能你出啲力搞得掂嘅，喂，隨時可以入到 playoff 嘅咯喎。 咁你作為一個摸花生嘅觀眾咧，咁有嘢睇喎，究竟係邊隊咧？ 但係成日好明顯，一入到去 playoff 之後，就一定個 focus 啊。 咁啊，一定去翻東岸前三四嗰幾個就淘汰。 所以冇辦法，呢個咁嘅 名水 啊，你或者咁講，即係話我哋可以預測到，我哋可以預測到，如果東岸嘅首圈係唔好睇嘅， 一定 好大機會，因為強弱太懸殊啦，即係唔係話波完嘅永遠都打大，真係爭太遠咧，即係俾人撳住食噶嘛，好似舊年熱火對公鹿咁樣咧，舊年公鹿都唔差噶咯，已經，即係其實佢喺常規賽嘅時候嗰兩隻炮係真係打得幾好噶， 內河啫嘛， 內河咁強弱太懸殊嘛， 即係英幫咗你啫。 好，我哋再轉喂球隊又講到咁上下，我哋轉再用其他時間講下啲周邊啲嘅嘢先。 誒啱啊，頭先我唔伸一腳就係剝定啲花生等你啫嘛， 這個又未到好花生，只不過是一個挺有趣的數字，是大家 NBA 花生簡報時間 分享一下啦，咁樣話說呢，其實今年呢就唔知點解一隻 NBA 我都話再講一次，有好多人做數字統計嘅，咁今年呢就有個統計就係咁，就原來呢今年滿地都係得分王，即係得分王呢，原來呢而家係成地呢每一隊都差唔多都有，一地係有球員呢係高過20分嘅。咁呢個數字同上年比一比呢就知道，咦原來今年真係有啲嘢唔同咗喎，就係話上年我呢個禮拜頭嘅數字啦，同時候其實呢只係得9個球員係高過20分啫，平均得分。但係今年呢，即係大家又諗你估有幾多個？ 30個， 多咗啲， 哦， 29.5， 咁嗰半個 係你啊？ 咁其實 喂，我又真係好無聊地啊！今日咧無端咧真係逐隊去睇，24個咧係高過20分嘅平均，咁啊對上年即係啱啱爭幾啊九個同24個係爭好遠嘅，唔係話你唔係話多兩三個喎，咁其實。即係用個數字睇到啲咩呢，熱火隊阿巴迪亞就有啲見解走出嚟啦。 獨特嘅見解。 獨特見解。 系我哋睇翻嗰个星大啊，喂 Buddy 啊，即系而家个球坛咧就出现咗个咁嘅情况，即系你啊点睇咧？即系头关于得分啊，我哋唔重复条问题，即系多咗咁多人可以攞到20分以上，咁你点睇咧？ 哦，系啊，好简单嘅啫。你记得上年我哋同埋马刺队入到决赛呢两队波，其实咪就系打紧呢一样嘢咯，就系话我哋会制造多啲空位，同埋咧俾多啲唔同嘅球员去得分。咁大家见到我哋咁成功，自然会模仿噶啦，咁样。哦，咁阿巴迪啊，就系呢咁嘅见解，我顶佢啊！我心谂热火队好鬼中意咧，无端抽下，即系唔知点解抬一抬高自己，好巴闭咩？我心谂你哋波，如果啊阿纳波恩 James 可以孭到对波啊，其实你个唔系掉俾佢咩？条契弟下下攞完个波掉翻俾你哋射，咁你哋咪要射波咯？ 即系尤其是关键时候又唔敢起手嗰啲咧， 咪系咯？ 咁唔系嘅，佢如果一个人射晒，又俾阿谦口话佢嘅啫，孭晒成头家， 呢啲咧就叫嗱，就每一部通书睇到老， 你唔好理， 倒翻转头嚟闹，你要睇适当时候做适当嘅嘢嘛。喂，你系队波嘅王牌啊，成个球坛嘅精英中嘅精英吓，喺呢个决赛关键时候，喂你唔射，咪俾人话你咯，系咪啊？ 但佢唔射，俾阿巴迪亚射到八球，咪又系攞个指环啫嘛，又赢咗咯。一场射你八球三分。 冇嘅，你将啊 黑烂个地板就话。 你將阿李首富個身家，再加阿四叔個身家，再加鄭月玲個哥鄭月同富身家，咁跟住同人哋陳記士多冚，咁你贏咗嘅好開心啦，繼續自我滿足啦。 上一熱火嘅問題，我唔想喺度講， 好高火頭我哋今日，我哋應該識咁樣會打交。 但係首先唔好講佢究竟態度或者呢句説話背後又想抬高自己啊？ 啱唔啱先？ 但係我又覺得真係嗰、那個NBA 嗰個環境係。即各队 个身体系有啲变化， 有啲变化。喂，以前你知道一个球员，好多球员啦，譬如你话而家仲死剩嗰啲啦，譬如Anthony 啦，安东尼啦，一个仲揽住28、29分咁样去场场攞好多分噶嘛。但系其实好明显见到呢个打法 ，Kobe 都系咁样死啫。老实讲，咁 今年系少咗噶 吓，大家个平 均其实今年连 KD 都少咗。 KD 都少咗 ，KD 都少咗，而家一来同埋阿二少阿 Westbrook 走翻出嚟啦，咁佢嗰队波其实就系佢哋两个咧都过廿分嘅，咁其实每平均地啦，大部分每一队都差唔多有一个系会高过廿分嘅啦，咁但系问题唔系纯粹净系睇呢一个，咁当我去再一路掀我都今日唔知点一个无聊逐队入去睇，而系佢哋我见有好多队咧，成队人咧嗰五个正选咧都系双位嘅得分数字嘅平均系。咁啊，兼且即係呢個亦都係見證到，唔係話哇純粹係擋廿分以上嗰啲球員啦。平日攞可能之前喂攞緊啊上一季攞緊兩三分啊嗰啲咧，都孭起啲責任去攞分啦。我可能攞翻10分啊8分，即係會將嗰、那個嗰、那個得分能力全部攤分翻曬，對波唔會依靠一個半個球員咁。當然我覺得對於打波成隊波咧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最球迷咁，你覺得會咁樣好睇啲啊？定係其實 我哋再釐清下少少啊，即係話攞30分平均去到30分，即係我記得我細個睇波咧，即係唔係好耐之前啫，艾弗森嘅呢年代咧、哦，真係年全年啊，全年係過30 㗎，先得分王㗎。 係啊係啊，即係當年如果你攞26分，你真係冇諗攞得分王，冇乜可能嘅。咁但係而家係少咗㗎，即係而家你見最高嘅得分都平，即係唔係講一場半場，一場半場有，就去唔到呢個數字嘅。咁啊少咗一啲攞到30分一場嘅，咁但係又多咗啲攞20分以上嘅，就多 即 double double 比較多咗。 唔係 double double， 淨係講攞分啫，淨係講攞分啫。就20分嘅係多咗啫，因為可能你30分嗰個唔攞30分，就分緊俾啲二佬本來15分嘅，因為變埋20分咯，係咪啊？ 儲印花。 咁然後再多另外一個現象，就係多咗另外啲球員都攞雙位數得分，即係呢就兩樣嘢嚟嘅，就平均分布咗多啲啊啲分數，就唔會話喺一個人攬住30-40分一場波咁樣。 我又覺得一個問題，咁樣係好睇咗定唔好睇呢？ 我就覺得好唔好睇好主觀嘅，但我覺得客觀上咧喺技術層面上就一定強咗，因為你喺對方布防嘅時候咧就其實係難啲嘅，即係你好明顯見到 New York 咧，舊年你好簡單嘅咋，你咪俾安東尼攞分咯，我直情我唔花心機去 mark， 因為你見到舊年流馬戰術就係我唔花咁多心機去 mark 你，因為 mark 你都係攞到分噶嘛，安東尼，我索性封死曬你另外幾隻。即係話舊年韋斯布克傷咗之後，我喺節目度有講過嘅。 KD， 我話唔使封 KD， 封死 Kevin Martin。 你 Durant 一個人攞得幾多分啫？我俾你攞個40分好未？你另外全部單位數得分，你點贏波？即係如果你個得分係過分集中喺一個人度嘅話咧，其實個係唔，我反而唔 mark 你啊！我唔攞個防守最強嘅力量嚟 mark 你 ，mark 你少啲咪由你攞四分，你總唔攞到六七十分啩？即係 即係打殘咗你先，先將你打殘。 而家防守戰術嚟講，你唔同扎巴個年代啊嘛，即係你話 Jordan 可以攞六十分一場嗰啲，好少可嘅。 好少啊， 係咪啊？喺而家呢個即係整體個防守都係強嘅，即係身體機能強咗嘅時候，其實一個球員你四廿零分頂盡㗎啦。咁我咪俾你攞個四廿零分，我封死曬你另外嗰啲三佬、四佬、二佬。咁你就好難搞㗎喇。咁所以我覺得多咗球隊呢會喺進攻上呢部署多啲唔同嘅得分點。咁令到空間感又易用啲啦，即係喺呢個ball movement 嗰度就會用得好啲。 同埋喺球迷睇嘅角度可以多元化啲去睇囉。 可能一啲比較舊式嘅，唔好舊式嘅小朋友啲，我小朋友覺得係咁英雄主義啲嘅睇波嘅，你就覺得哦好似冇以前咁激，我以前一個可以攞40分㗎喎。 但如果我哋而家睇就費事成日傷一個嘛，可以睇多幾個嘛。 啊，即係平均分布多啲就 係，即係唔會打殘嗰幾個成日佢敗。 咁樣呢LVJ 都有講，即係唔係針對呢件事講，而係佢嘅今季嘅上陣時間呢係少咗㗎嘛。 嗱呢樣嘢呢，嗱我 撐又嚟， 我覺得 LVJ 一樣嘢進步咗嘅呢幾年。我撐 LVJ 一樣， 撐咗出去 就嘛。我唔鍾意 LVJ 嘅，但係有樣我覺得佢真係進步咗嘅，就係嗰個叫做進攻嘅效率，同埋即以往佢喺騎士就係一個人單打獨鬥㗎嘛。咁而家佢對呢樣嘢仲有進步空間，我覺得而且相當大添，以佢嘅能力嚟講。咁但係真係進步咗嘅，即係佢攞嘅分數唔需要好多，但係佢嘅影響力比以前係提升咗嘅。咁當然啦，如果佢有一日強到即係你要俾我見到佢變成 Kobe 同 Jordan， 我就會覺得佢應該要去到，因為我覺得佢唔到，其實因為我覺得呢個人其實佢可以行到好遠，而家佢 但係而家咁你個氣候要跟住佢咪打，佢可唔可以打得好似以前咁樣一個人獨大曬先得㗎？有時打整體嘅籃球啊嘛，有時 唔係咁都要佢自己即係作為王牌，佢有呢個咁嘅諗法啦。安東尼就冇啦，安東尼真係呢樣嘢 一條慢流咯， 係啦。咁所以對波咪佢攞四廿分大輸波咯，輸廿分咯，咁冇意思嘅咁。 呢個現象好啲啊，咁起碼即係大家，我希望啲球員冇易傷啊，真的，即係出少啲。哇，大佬唔好叫我 Kobe 打40分鐘，咁你真係有其他得分位。咁我覺得 Kobe 即係頭先講嘅諗就係佢出翻嚟應該咧係會舒服啲嘅，因為其他球員咧係開始孭到，即係孭到啲嘢 做 嘅，係啦，孭到對波嘅多啲嘅。咁希望佢好啲啦。咁我覺得呢個數字彈咗出嚟，我覺得係幾得意啫。我如果其實要傾要講嘅就好多嘢講。不過我覺得係一路睇落，因為而家都仲係季初啫，會唔會一陣過多兩個禮拜，原來得翻十個啫？咁 你上個禮拜講到係威係細啲分析攬係準㗎嘛？係 咯，跟住會又死咗。我其實自己有上個禮拜講完之後，即係今個禮拜睇下咧，嗰啲話有啲話點解走曬樣嘅？ 咁但打嘴巴 咁啊，我都話講波佬要揾嘢講㗎嘛，大佬。今個禮拜標出嚟嗰啲嘅講嗰啲啦，你得上個禮拜記得我上個禮拜講咩？唔會記得㗎嘛。好，我又講下其他花生新聞先。 花生先。 又係講返立邦先啦，熱火啦。嗱，下年佢啊 free agent 嚟㗎啦。咁大家即係估緊，喂呢三巨頭會拆啦，咁拆仲會唔會走呢？咁喂呢、這個呢段新聞係話俾大家聽，佢未必會走喎。 係啊，因為佢而家除咗玩隻手之外，仲諗住投資埋玩隻腳喎。你知佢係 二支啊，佢真係二支。 佢都係已經投資緊，佢都係鍾意睇利物浦㗎嘛，即係。哦，你有做試好嘅呢？ 我知啊，因為佢有嚟過睇利物浦場波。佢呢嗰陣時簽嗰張約呢，經理人嗰裏面呢，其中有啲即係佢嘅收益呢係一紮利物浦嘅股份嚟嘅。咁佢係一個利物浦球會嘅即叫做小老闆啦，咁樣囉。咁佢對足球有興趣嘅。咁話說我唔知點解喎，佢係阿碧咸個老友嚟 嘅。咁因為碧咸喺美國踢波嘛，先前咁容易 friend 嘅。 咪同埋佢啦，睇拉士嗰場佢都嚟個班主睇個頭牌同佢握咗手，咁原來佢哋傾緊 名人出席，即係你知啦， 啲飯局啊嘛， 唔係覺得 其實因為兩個都係型男，攞獎 啊！你呢句說話， 碧咸我冇嘢講啊， 但係 GQ 嘅 Mega 先係今年， 我會黐埋你度嘅嚇，你俾人打 唔係型男，你唔好黐過嚟 啊！哇，即係。呢啲嘢真係唔好亂咁講啦，阿 Keith 話嘅，阿 Keith 話立邦詹士同 GQ 嗰本 Magazine 係 呢句說話，簡直係 拍得住呢個八兩金同 胡謙咁啊？ 唔係我啦，梗係阿八兩金同阿古天樂差唔多樣咁啊！你講句大佬， 嗱公平啲講句啦，咁立邦詹士咧始終都有型過胡謙嘅，就係、是、咁簡單。 講我講我做乜鬼啊？講佢啫嘛，大佬啊！ 咁每個人都有唔同嘅喜好啊。 咁啊係，即係唔係即係。你有你嘅喜好，我絕對尊重嘅。不過我哋呢個節目出街噶嘛，即係你話魯芬同阿劉心柔差唔多，咁即大佬好難接受噶啦。 唔係，但係唔緊要，佢哋兩個除咗型男之外，大家都中意一樣運動就係中意足球。 呢場 夠啦，你唔好再講俾我靚仔啊！ 輸過已經到此為止啦。 我諗住兜翻佢， 兜唔到你兩個開拖啦就。好啦，唔係咁啊，講翻就係點解我佢同碧咸係 friend 又成啦。話説就話碧咸就話想 開支球隊。 系啦，开始球队 联足球系啦，因为佢自己都踢过美职联嘅。 啊，咁佢就揾紧一，因为你要整队波咧，就一定要有个 base， 有个即系、就是、你揾个地方做个主场咁样噶嘛。 系。 咁佢就有兴趣喺迈阿密嗰度咧就去搞。咁咧阿立邦又中意足球啦，咁咧就想话两个合作咧就去搞一队波。咁而搞一队美职联。咁你要揾嗰笪地方嚟做嘅主場呢，有一個規定嘅，就係、是、你要喺嗰笪地方起一個場地，新嘅場館作為你嘅主場。咁哇，大佬起個新場館唔係講少啊，咪咁啊，真係呢兩個大帝走埋一齊，都仲要 計計喎。 咁米啊，梗係有啊。 sponsor 大把， 一定要揾啲班主嚟，米飯班主嚟搞嘅。咁但係大家嘅呢段就花邊新聞啦，但係大家嘅即係再推測就係、是、哇。阿立邦仲喺度投資，咁梗係喺想嚇喺度埋尾，繼續喺埋一面生活啦。我心諗都黐嘢啫，我有錢，我投資周圍都有啦，我使鬼一定要留喺嗰度先投資嗰度咁咩？不過就話立邦即係個有客嚟，佢想咧將帶多啲冠軍，帶多啲榮譽咧去埋一面嘅地方。 淨係籃球。 NFL 啊！ 嗱，我咪帶籃球榮譽翻嚟咯，我 比賽書法班啫，即 係啦。但係我睇完呢則新聞，我反而諗咧，佢兩個贊助商會用一剔啊，定三間咯？如果喺呢個球場裏邊， 係喎呢樣嘢就 我反而呢個新聞我睇完 之後，呢樣嘢就死敵嚟喎兩個。 係啊，咁樣要睇下。即係要睇一樣嘢，就係佢哋個關係啦，呢一樣嘢。 咩？我睇下股份喎， 咪唔係股份唔股份嘅問題，最緊要睇個關係，究竟邊一個可以出得大嚿啲嘅錢去到賺？ 唔係，我覺得 combine 咯，三 tick 咁樣咯。 呢個幾得意嘅，不過佢搞成先算啦。 一個一 tick 未，一個三 tick 咁 樣。而家球場都未起。唔好咁快 花生嘅，花生嘅， 以前我撐你啦，即係一講花生啊嘛。 多謝夏實弟入咗一個死胡同嗰個死位，一個插落去，插落去，吉射豬，吉射豬，吉射豬。夏實弟就死 咗。有個唔同嘅人， 而係個問題，即係未去到嗰個關鍵位嘅時候咧，就唔好咁 花生啊嘛。 即係豬總個嗌，嗰個名粒繼續插佢。O K， 喂，我仲有嘢想講喎，我覺得嗱，你整隊球隊之後，花生啫嘛，係咪啊？点样嘅你新开张梗系搵啲噱头噶嘛？ 如果为咗 碧咸复出唔够，立邦詹士守埋笼啊！话立邦詹士守笼，我肯定啊！啲人传中球啊，立邦詹士接晒啦，系嘛？ 啲高波斩埋， 抢 rebound 咁抢啫嘛！ 咁地波咧，你 唔系仲有六尺几啊，大佬？ 六尺六啊！ 地 波 咪有佢输咗佢输， 六尺八啊！ 真系咁啊！ 咁呢单就睇下系咪李真啦？我觉得系都唔奇，因为你商业价值好强啊！ 我觉得煲嘅多咯。 嗱，我都仲有样嘢，立邦詹士同 Kobe 成日想学 Jordan 噶嘛。咁啊 ，Kobe 學得幾多得幾多啦，咁啊，佢可以學阿 Jordan 一樣嘢，中途啊玩下第二樣， 我踢 足球，係而家玩足球， 係啦，即係阿 Jordan 啊棒球，我玩足球。 但係其實講足球咧，你呢兩個佢即係阿立邦咧，呢個你話佢踢足球係純粹即係噏下啫，但係有一個人真係想話佢踢足球嘅就係 Kobe。Kobe 真係想話退休後咧，佢走去踢波喎。 好似較早之前咧， 但係佢好似而家傷係雙隻腳喎。 咁咁啊，想啊嘛，有夢想。 較早之前咧，佢去過呢個巴塞嗰度啦，試過同佢哋一齊練習啦。 係係。 而家去過 AC 米蘭同佢哋一齊嘅練習過。 呢兩單新聞我都好記得。 所以咧就 你話係咪佢冇可能？ 其實絕對有可能嘅，因為其實運動員咧本身去到咁高嘅質素咧，呢個嗱好認真咁講，因為拿樹都係踢足球嘅先前，即係細個嗰陣 奧拉祖雲，我哋講嘅都係守龍門 嘅。係啦，即係巴迪斯圖達一個足球嘅名將，阿根廷都係打排球好出色嘅，即係絕對，尤其是去到立邦詹士嗰啲肌肉全身嘅肌肉咁發達咧，係唔係冇可能嘅？即係當然你唔好期待佢轉咗行之後要有佢喺籃球咁高嘅成就，但係你話要轉賭行咧？就絕對唔難。我好記得呢以前揸車賽車嗰個孫文嘉，佢踢友誼賽呢，踢波呢，踢啲足球友誼賽，同啲明星隊踢呢，係踢到有板有眼嘅。因為佢話一個賽車手嘅體能呢係其實係好高嘅，加上佢自己鍾意踢波，啲波底又唔差呢，佢落到場係真係有板有眼嘅。咁所以如果你話立邦詹士真係有兩年定三年八啦，夠皮啦，咁啊走咗過去踢波之後，我覺得 即 係隊友翻 即係南非人啊，保特啊，下下都要去曼聯， 成日話要去曼聯啊嘛。我覺得保特咧最大機會嘅，因為其實足球啊同籃球有啲雷同嘅地方，總需要有啲球員咧係唔需要踢波，齋跑，齋做操縱 電套噶嘛，你中意嗰啲， 即係好似馬刺嘅保雲咁樣，即係佢波底好唔好唔緊要嘅，最緊要難打啊！咁所以你話一啲好高運動量嘅球員要去轉去另一個行業嘅時候，即係運動啊，係咪唔 work 咧？咁我覺得係絕對 work 嘅，有機會嘅。 咁如果雙撲轉去打籃球得唔得？ 打塞住個籠咯。究竟啊，塞住个笼， 佢企咗三秒，佢就要停 塞住个笼啊！ 佢嚟足球啊，佢嚟足球。 唉，得啦，瞓觉啦。 篮球啊，篮球就难。 系咯，系咯，企咗条三米。防守 要 三 球添，真係啊！ 繼續啊！ 咁另外，喂呢排其實咧就開始咧有啲風咧，即係 NBA 有個董吹出嚟咧，就係、是、全部講緊啲轉會球員嘅。咁上個禮拜有講過啦，就係、是、Rocket 啊，識嘅。我唔明點解佢條友仔之後攞有即係尖啊！一坐低一喺後備，一打少啲佢就要轉會，一打少啲就轉會。咁而家就喺度講緊啊，究竟 Rocket 點樣搞掂佢啦？另一個咧有傳過咧就係朗道。咁咧就話熱火隊想揾林書豪加可能加多個球員啦，就換阿朗道翻嚟。咁呢啲就 林火箭火箭隊 係火箭火箭換朗道翻嚟， 林書豪就換加多個球員換朗道翻嚟。 朗道翻嚟， 哇哇！如果即當然啦，呢個我覺得就可能性就唔係咁高嘅，我覺得朗道未必走嘅。咁但係如果轉得成嘅話都幾震撼。 花生啊嘛，學你頭先講話。 哇轉風轉得幾快啊。 吹啫嘛。啱先啊。 好啊真係。 自己踩返自己啲招 聘嘅真係。 我發覺有你每集都擺咗嗰啲咩暴瘦器喺度。有大有細啊！ 我冇擺㗎，係 啱啊， 係你哋自己嚟㗎。 啱啊，正！我最中意摸花生啊！ 我覺得係，我下一次唔好啦。我今日嘅準備唔夠，我第一次裝啲勁啲嘅武器俾大家先。 我出聲。 嗱，喂，我想咁講先。嗱，摸花生最中意摸㗎啦。艾色咧，我同情佢嘅。喂，我做開證人㗎嘛，無啦啦做二奶咁。 咁你都有嗰個實力，即係喂。 咁佢搶籃板係 OK 嘅。 我之前即係你話做證人啊，用呢樣。我之前我搵啲女條條都醜樣嘅，咁你見你個樣正正經經啊，咁啊擺住喺度做證人啫。哇！我而家識條索嘅，攞我一腳伸開你啊，做後備啦。即係只係喂你 唔好意思啊，你用個我知係用緊比喻，但你用緊索字形容杜威豪嘅咧，我要啲時間去調節下。 我會把身咯，你當把身。 係把身嚟嘅，唉。 啊！侯活喺度，你老細講你冇理由，你再同佢爭正選位打。 咁啊，所以走都係應份嘅。咁但係朗道同林 嗰單，我覺得就會留啲，因為波士頓就話明咧，其實對波係會即係朗道未出翻嚟啊。 係 聖誕都出唔到嚟，應該就因為話咗應該係十二月都出唔到嚟㗎啦。 係 咁老實講啊，喂，即係佢仲要保住你話，我唔會賣走你㗎，唔想吹你，我哋對波係圍繞你去 圍住你轉 標， 圍住你重組嘅。 咁老實，即係咁有情意， 朗隊又仲有時間嘅，即係冇必要話咁心急走先。 二月先 firm 實嘅呢啲嘢。 係就其實All Star 之前啦，就所有球員都即係啲 trade 要搞掂曬㗎啦。咁十二月嚟咧，應該我覺得十二月十五號之後咧，就會多啲動作，就因為咧NBA 條規例啦，就話你暑假你簽嘅球員咧。 啊，或者續咗約球員咧，其實咧起碼咧要三個月或者12月15號後咧先可以交易嘅進行。咁所以呢個 moment 咧就未必，即係大家所以啲風可以吹出嚟咯。而家差唔多十一月尾啦嘛，咁吹得嚟嘅差唔多啦。咁啊睇下嗰陣時有啲咩大單交易咯。 嗱，雖然係花生，不過我都想認真啲啄，而家啲啄得啦，啲啄啫，啲啄啫。 少少啦，你嗰啲啄又擺咗部手機喺度啦。我見到。 我而家封住後路先啊，自己。嗱，我係朗道，我唔過去火箭。點解咁講咧？朗道係要攞住個波喺手去組織攻勢。如果過去夏登度咧，林書豪都係要攞波喺手嘅。而家夏登揸住粒波，佢都要轉型去射三分。你朗道。外头系弱噶嘛，唔系啊！你朗道外头系弱噶嘛，你去到埋去，除非阿夏登可以话交个波俾你嘅啫。如果佢唔交个波俾你，你朗道可以做咩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跑又系跑， 即系你系嘥咗朗道嘅强项，而佢要去 turn 到变成一个可以围到夏登嚟转嘅人咧，系难好多，因为朗道连中距离都唔系好准嘅啫嘛，都系早两年练准翻少少。 老实讲，朗道我真系我喺 point guard 即系 point guard 呢个位咧，我觉得佢系我唔知点解啊，即系佢哋嗰阵时捧得阿朗道咁犀利，的而且确佢即系杀入去啊铲篮啊，我觉得 佢突破分球系好强。 系啦， 咁但系佢嘅弱点亦都好明显。 我有一个我见佢掹阿朗道，佢。 行开啊！我企开，我知你好快啊！我就企开两米以外，你有种就射啊！咁啊，真系放佢射啊！你又衰喎，葫芦顶十七八码啲中锋都射得入嗰啲位咧，即系阿大卫韦斯啊，或者你另外一啲射得下中，冇啊格苏嗰啲，个个都入啦啲中距离。 佢真系离谱啲，我觉得呢样。 佢连嗰啲中距离 wide open 人哋话你射啊你射，佢真系连炒几球。 你冇三分能力，我都觉得已经过分啦。你连中距离都好弱噶，我觉得系。 你变咗人哋防守咧，咪冇有咁头头。 所以喂，火箭千祈唔好啊，真系。 如果火箭换我，真系得啖笑啊！我真系睇下阿夏登会点搞真系。 系啊，咁样。喂，咁啊，细细地啊，讲两单得意啲噶啦，就哇，阿洛文又有嘢搞喂。 喂，洛文，我觉得佢真系嗱，呢啲就叫转型啊，转型得好啊，佢转型 做乜 咧？我好听叫 PR 做外交官几好， 好听叫 PR 啦。佢咧而家咧就好兴啦，又有新搞作，又话又带队波去北韩啊嘛，系啊，重重重去同阿金正恩 讲嘅嘛。我而家就公布唔到咧，啲球员住嘅，咁佢梗系唔系揾现役嗰啲啦，咁佢话揾啲即系之前打过 NBA 球星。去北韓又搞啲搞路，咁老實一個政治嘅嘢我就唔係好識啊。咁啊，但係我想問下阿夏薩特，其實佢而家咁樣咧，你估係佢自己即係自發性為要搞啲咁嘢啊？定係其實有美國有啲人有啲政治團體要佢喂搞佢咧咁樣咧？ 應該就唔關政治團體事，應該 即係純粹佢自己搞啲花生嘢出嚟啫。 以而家係啦，即係以而家嘅局勢嚟講咧，就冇可能搞花生噶啦。因為最近爆咗一單就話甚至乎睇南韓嘅電視劇咧，都要槍斃嘅時候咧，真係我唔相信。 係啲咁嘅事。 係啊，槍斃咗40個。 係啊，即係我唔 唔覺意啫喎，大佬。 我唔相信。 啱啱嗰日個電視台播咗啲唔知咩節目， 咁唔會㗎， 電視台唔會播㗎，佢哋匿埋自己睇㗎。 即 係 咁不人道嘅嘢咧嘅時候咧，我唔相信美國佬咧會黐埋去嗰度咯，因為美國佬不嬲都係要愛乾淨的人。的民族嚟噶嘛，基本上系 话咯，话爱干净咯，自己最污糟。 所以咧，我唔相信佢会咁高调去咁样同佢友好咯。反而咧，就谂办法去制裁佢。 我觉得真系咧，系怪人同怪人 嘅组合啦， 系啦，臭味相投。嗱，呢啲组合都好危险嘅，一下唔该发老皮咧，就好危险嘅。 我成日惊佢一阵会唔会唔俾佢走啊？大佬 有啲似咩咧？似马夫，大班女上去啊，老细开心喎，搵到钱啊，搵第二针啦，咁啊死啦！呢个大老细嚟噶，随时一个玻璃樽作落嚟啊，做乜今次带条女嚟唔得噶咁？喂，点解你呢个又话明星队啊？点解今次？ 啲咩人嚟噶佬？ 咩人嚟噶？点解今次入唔到樽？喂，七廿几岁咯，咁啊，因为到时捉咗你咧，即系边个都救你唔到啊！真系啊，自求多福。 同埋今次咁 open 咁早讲定， 系啊，讲啱啱 佢上次都讲定噶， 呢单新闻系 唔系上次都系突调翻转头先出嚟有 啊出翻嚟先讲 系啊出翻嚟先讲，所以今次太高调 啦嘛。咁佢今呢单新闻好新鲜噶，几个钟头之前先发布嘅啫，都系。 我可能佢今次知道入咗去，惊出唔翻嚟，所以讲定先。 大班人男又好女又好啦吓，大班人去寻老细开心， 啊，即係老細尋你開心應該話，佢上一次開心啫，今次未必開心㗎啦。 即係今次可以有權彈㗎嘛。 啊，呢啲真係好危險㗎。 阿謙成日俾老細尋佢開心。 我未有咁嘅資格啦，係咪？ 你打工嘅。 我最多做馬夫嘅啫，我做唔到佢尋開心嗰啲嘅。 喂喂，最後好快啊！呢條新聞掉俾阿 Kit 嘅，阿偉迪啊。我哋咧原來咧佢自己有間製作公司噶嘛，咁啊搞電視節目嘅喎，巴閉真係。佢其實唔淨止呢間有， 唔係佢女朋友都係一個荷里活嘅明星。 佢哋搞啲咩咧？搞啲咩咧？ 有邊個唔係？ 唔係佢，因為佢舊年就出咗本書，咁佢就承接上本書嘅勢，佢就會搞一個類似電視劇咁嘅嘢，就將佢哋兩三仔爺嘅經歷就 share 俾大家睇咯。 哦即係咪難為了爸爸？ 我覺得佢頭先唔係咁講嘅，佢頭先就係話咧，即係將佢呢個傳奇球星嘅歷程， 單親爸爸將辛苦含辛茹苦將兩名孩子養大， 唔係啊，單親爸爸的抉擇啊， 佢已經唔使抉擇㗎啦，佢已經 算乜抉擇？但係就話 將自己啲威水史即係拍成電影， 佢拍成電影話俾人聽，佢做個負責任嘅男人啫嘛，你哋妒忌咩？ 周圍溝女。繼續散播種子。 偉迪啱啱出嚟咧，係好乖仔個形象嚟噶。 嚇、啊， 係咯、啊， 佢而家先乖啫嘛。 唔係喎，啱啱出嚟嘅時候，我係好正面，又話佢唔紋身啊，又話成啊。 即係咁樣講嗱，話要分兩種。喺佢嘅即係 Wilson 嘅角度， 我見到啲暴受氣啦。 喺阿 Wilson 嘅角 度，我出嚟先。 喺阿 Wilson 嘅角度嚟講咧，佢嘅即係佢嘅 乖， 即係細個嗰陣時候咧，即係後生嗰陣時候咧，係比。阿偉迪後生嗰陣時候咧，就更加壞嘅，所以咧咪覺得佢係好咯，你明唔明、 哦？即係你都風流過， 我都風流史啊，應該 一棍喺後面勾埋我頭，我就風流浸浸，無端端賴落我度啊！ 呢個唔係報仇嘅，我覺得見到啲箭， 係啊，就係放箭插過嚟。我呢、 啊 這個 有陣時候咧，抽水咧，抽熱火水咧。小心抽中火水啊嘛！你明 好明顯，我發覺呢度咧啲風唔知吹邊面嘅， 東風一定係東風 轉得好快㗎，小心啲啊！ 呢個就坐喺度睇花生㗎啦。 好啦、啊，呢、這個節目啊，第日如果出啦，記住啊，記住 download 或者揾睇下邊個電視台買過嚟播啦你 有承擔咩男人家 啊？不過咧嗱，講真一樣嘢，咁阿偉迪咧係出名花花公子嚟㗎啦，即係出邊咧， 曾幾何時咧， 即係出名嘅，所以咧佢。即係播種嘅能力咧都好高嘅。 有邊個 NBA 球員唔係㗎？ 唔係喎，嗱，好似呢個杜蘭特咁樣啦，即係佢好低調，唔會有呢啲。 你講啱啦，就係個暴躁氣喺度啦，低調啊嘛。Jordan 嗰陣時老實講，都個形象不知好有幾 多， 去到臨尾咪又係湊咗個檔。 幾多人出嚟？ 低調嚟播種， 爸爸 我都冇人知。 啱、 啊，呢啲高張啊， 呢個高張，呢啲 所以唔好理，而家拍咗片先，仔啊得兩個啫，暫時。 咁啊 ，OK 嘅，咪真系睇下好唔好睇咯，我冇兴趣咯。 我睇完一定话俾你听，放心。 会唔会催泪弹嚟嘅入边嗰啲啊？ 我唔会啊，佢 即系笑片嚟嘅，即系一埋去哇， 系啊，因为其实佢个大仔而家都好似 又出书又出片咁，即系同阿伟大嘅毛主席一样嘅啫，伟语录咯出本。 唔好睇嘅，你唔好理。 讲到咁。咁上一代嗰啲嘢好難接你嘅， 佢自己掉個暴受氣出嚟。 啊，真係啊！好啦，我哋到 今個禮拜又差唔多，我記住咁就要聽埋第三 part 啦，係我哋嘅訪問嘉賓張彼得嘅 續集 第二節， 係第二節啦， 連續篇 第二節嘅。咁上一次聽完有聽過啲朋友反應都話 OK 嘅，係 啊， 咁樣咯。 冇話打你咩？問到咁樣， 我俾佢做咗幾好嘅知嘅。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又翻嚟吹個水啦。 好，下集见，拜 拜。 拜 拜。 曾俊華得嘅時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把啦。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阿煲哥已經係社民連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㗎、你而家話波先，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幾多餘嘅其實。西環你都入過啦， 咁、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俾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我哋發現咗嘢，人網啲人真係戇鳩嘅。嗱，依家我喺麥講，人網你不撚嘢係戇鳩嘅。Man, I'm crazy.